等会儿 ，wait， 如果一年之后能达到630公里， if there will be 630 kilometers a year from now， if there will be 630 kilometers a year from now，、 mm-hmm. 什么意思啊、 yeah. ？A year from now， we will have， yeah， 对，将要， 嗯、mm. ， 我们将要。A year from now 就从现在开始过后一年 Right 也就是到2018年的时候、 mm-hmm. 我们将会有630公里的话那我们能建到几条新增线路呢 How much new rail are we seeing built in 2018? How much new rail? New rail 就是 Yeah, new railway lines Yeah 哎，新的线路哎， mm-hmm. 那我们 Are we seeing built in 2018? Mm-hmm. 那我们能看到几条新增线路呢？ 对， 能看几条呢？这篇文章倒也没说哈、啊。 This article doesn't say. 对，这篇文章没说，但是我们知道。 Yeah, yeah. There are three new subway lines. Yeah, being built.、 Mm-hmm. 对，北京今年还要建三条。 嗯、mm-hmm. ， 不得了，这三条线好像可以刷脸。 Mm-hmm. 好， 都是 new technology. Yeah, yeah. 特别厉害啊！这三条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还有一条是磁悬浮线。 Oh, the maglev. 对 ，Yeah, yeah, that's cool. 啊，那哎呀，太值得期待了啊！这、mm. 今年就整个要坐地铁玩了、 mm. ，Yeah， 很激动啊。好，你看啊，有三稍等，稍等 ，Hold on a sec. Hold on a sec.、 Mm-hmm. 我们都说 Hold on. Yeah, hold on. Hold on. Yeah, just wait a short time. 稍等一下。 嗯、你也可以说 We hold on a sec.、 Mm-hmm. Sec 就是 second 的一个缩写。 对对对对 yeah. 哦、oh, ，对了，对了，这里有一篇说到了啊，说到新年开始的时候，北京现有的运营轨道里程已经达到了6.08.2公里。 Oh, here's one that says Beijing has 608.2 kilometers of track in service as of the new year. 注意一下啊，这个608.2怎么说呀？ 嗯 ，608.2。 好 ，six hundred。 108.2 mm-hmm. 好 608.2 就这么说、yeah. Here's one 这里有篇文章说到了 Beijing has 608.2 公里、 mm-hmm. yeah. 什么东西 yeah, Of track、 哎、Track 是什么 Yeah, the actual railways Yeah, if you can measure a kilometer of track 就是轨道嘛、 mm-hmm. 对不对你看我们做录音的时候、 yeah. 有很多的音轨那个音轨也叫做 track、 mm-hmm. 是不是所以真实的火车的轨道也叫做 track Right Track in service、 mm-hmm. 就是已经现有的、 yeah. 在服务当中的、 mm-hmm. Open service. To the public、yeah. 啊、对 Open、mm-hmm. to The public The public、 yeah. 啊、已经对大众服务的这个轨道线呢是这么多了哈、啊 mm-hmm. As of the new year 什么意思啊、 yeah. As of the new year means according to that time Yeah, at that time, that's how much there was 对 at that time 就是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了 嗯哼、mm-hmm. 我们已经有608.2公里了、 yeah. 啊、还有两个项目即将启动长约12.6公里 There are two projects set to kick off this coming year for 12.6 kilometers、 嗯、There are two projects 还有俩项目、 mm-hmm. set to kick off、 yeah. 怎么讲 Yeah,、planned to kick off Yeah, arranged to kick off Set to 的意思就是安排好了、 嗯、 要怎么样了 对对对对嗯 Plan to, 计划好了要怎么样了 对对对。 那么更重要的是 ,kick off 是什么意思 ?start with actual action. Yeah, start with activity, start with work. 大家想 kick, 不就是踢球的意思吗 Right. Yeah, you can kick off sales in a business, you can kick off a new program, you can kick off a new project. It means start the actual work. 咱们说呀、right. 什么东西它启动了、 mm-hmm. 它开始了就跟那个比赛开始踢球了一样 嗯、mm-hmm. 开球了。 Yeah. 他的意思就是开始 kick off right, right. 很潮的表达哦这个词语记下来哦很高大上哦、 嗯、 Project set to kick off 哎，这个已经项目即将启动了 This coming year、 right. 有多少公里 Yeah, that, for 12.6 kilometers 12.6 kilometers、 mm-hmm. 一建就建个12.6公里了啊那加上这数就是630了 That adds up to 630、 mm, That adds up to add 我们知道加、 mm-hmm. 加到哪儿呢 up to 加到了630 Yeah, that adds up to 630 好接下来这句话是大家的微信挑战是这么说的、 mm. 说 我喜欢这种住在一个大城市里不需要买个车的感觉。 嗯， 哦，我想很多人都喜欢吧。 好。 因为买不起啊。 Yeah, well, it's nice, you know, nice not needing. 不是啊，开玩笑哈，就是因为不喜欢开车， 嗯， 不喜欢车，不需要车了。这个城市太方便了，方便的我们都不需要车了。 Right. 来来来，我们来张罗一下微信挑战，今天哪些同学很棒啊？第一位是流氓兔阿苏。 好。I like the feeling of living the downtown without having to buy a car.without 也可以，但是你说是 downtown 不是一样的，你可以在那个四环外不是 downtown 对不对，但是你用 downtown 的时候就可以 and not having to buy a car 就要换的。 I like living in downtown and not having to buy a car。 好，嗯，老师说不需要用我喜欢 the feeling of 什么东西， right. I like living 这个是你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好，来看下一位 Aishara。 好， I love the feeling of living in such a big city and no need to buy a car. No need to buy a car 在这儿可以换 not needing to buy a car, right? Living, blah blah blah, and not needing, 对不对，I love living in such a big city and not needing to buy a car. 或者可以说 I love the feeling of life in such a big city and not needing to buy a car. 可以。 Oh, no need 改成 no needing to buy a car. Not needing to buy a car. Not needing to buy a car. 对对对。 克里斯 Brian。 好， I like the feeling of living in a big city without having to buy a car. 后面没错的， without having to buy a car 是挺好的。但是 the feeling of living, blah blah blah, 可以短一点。I like living in a big city without having to buy a car. 可以啊。 大家看这几个句子的共同性在于什么呢？ 嗯， 原句说我喜欢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对 啊，英文呢你们都写了 I like the feeling of doing something. Yeah. 其实马克老师说呀 Avoid more than one ing form in one clause. Right. So you can say, I like the feeling of life in such a big city, or I like living in such a big city. 不用 I like the feeling of living. 对， 为什么？ 他说在一个句子当中尽量少用几个 ing 重复的情况。你说 the feeling of living, 他觉得有点多余。 对， 有点多余。他觉得说你 like 就是 like, 对吧，就 like the feeling 就是你喜欢了。 对。 所以你直接说 I like living in the city, 就完了。 Yeah, 更加的简洁，一切要从简，好吧，啊，这个就是大家有所收获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有两个同学得了100分。 好， 啊，他们分别是 Brenda。 好， Brenda 在哪儿你说 Brenda。 好，行，I enjoy living in a big city where I don't need to buy a car. Ah, I enjoy living in a city where I don't need to buy a car. 100分。 Right, yeah, pretty good. 精彩。那我喜欢 I enjoy. Yeah. Living in a big city, 住在大城市里。Where I don't need to buy a car. Where 用得太好了。另外一个同学是雨欣，他说 I really enjoy it. I don't need to buy a car when I'm living in a big city. 先说 I really enjoyed it. 我特享受，我特喜欢。我喜欢什么呢？ I don't need to buy a car when I'm living in a big city. 再告诉你原因，因为我不需要买车。I don't need to buy a car. I don't need to buy a car. Need to, yeah. Need to buy a car. Yeah. When I'm living in a big city. 好，加上小 to 啊， yeah. 就是100分了。 好， 所以这句话其实也不难。 对， 大部分同学都是在80分以上，表现得挺好的。 Not bad, you guys. Pretty good work. 真不错。好，来，我们看了马克老师怎么说的 好 这句话。 I like living in a big city without having to own a car. 也是很简单。 对，那个两个音在那个 conjunction, 一个是前边，一个是后边，那可以。But in the same clause, don't put them together so close. 明白了。如果两个句子当中有个连词 without 这种词， 对， 那么你就可以用两个 ing 形式。如果是在同一个句子里，就不要用了。 Yeah. I like living in a big city.